灭亡记上第十章。舍巴女王听说撒罗满因上主之名获得的声望，即前来以难题拷问撒罗满。他带了许多随员，骆驼装载大批的香料、黄金和宝石，来到了耶路撒冷。当他觐见撒罗满时，就向他提出心中的一切疑难。撒罗满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一一给他解答了，没有一样可难住君王而不能给他解答的。舍巴女王看见了撒罗满的种种智慧和建造的宫殿、筵席上的肴馔、群臣的座次、仆从的侍候和服装、供应的饮料，以及他在上主殿内奉献的全燔祭，惊讶的出神，因而对君王说：关于你的言行和智慧，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传说的确是真的。以前我原不相信这些传闻，及至我来亲眼见了，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富贵远超过我所听闻的，你的妻妾、你的臣仆能常常侍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，是多么有福。上主你的天主应受赞美，他喜爱你，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位。上主因为永远喜爱以色列，才立你为王，秉公行义。舍巴女王遂将120塔冷通黄金、大批香料和宝石赠送给君王。以后进入的香料再没有像舍巴女王送给撒罗满的那样多。从敖菲尔运金子的西兰船只也从敖菲尔运来了大批檀香木和宝石。君王用檀香木为上主的殿和君王的宫殿制造了栏杆，又为歌咏者制造了琴和瑟。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运进来，也没有人再看见过，直到今天。撒罗满王除了照王的宽宏大量送给舍巴女王的礼品外，凡女王所要求的喜爱的物品，君王都送给了她。以后她和自己的臣仆走了，回了本国。撒罗满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666塔冷通，由商人、小贩、各国君王和本国太守所进献的尚不计算在内。撒罗满王用黄金打造了200个大盾牌，每个用金600捷克尔，又用黄金打造了300个小盾牌，每个用金3米纳。君王把这些盾牌都放在黎巴嫩林宫，君王又用象牙制造了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包镶。宝座有6级台阶，座背后刻有牛头，座位两边有扶手，扶手两旁立着2只狮子，6级台阶上立着12只狮子，每边6只，任何国家都没有像这样的宝座。撒罗满王所有的饮器都是金的，黎巴嫩灵宫的一切器具都是纯金的，没有一件是银子的。银子在撒罗满时代并不值什么，因为君王有一对塔尔史士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去塔尔史士的船只每3年往返一次，运来金、 银、象牙、猿猴和孔雀。这样，萨罗满王在富贵和智慧上超过了世上所有的君王。全世界上的人都想见萨罗满的面，听听天主赋予他心中的智慧。个人给他带来自己的礼物，银器、金器、衣服、兵器、香料、骏马和骡子，年年都是如此。萨罗满也聚集了战车和骑兵，他拥有战车1400辆，骑兵12000，驻扎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君王左右。君王在耶路撒冷有的银子多如石头，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树。萨罗满所有的马都是从穆兹黎和科厄运来的，是君王的商人出的定价从科厄买来的。从穆兹黎运来一辆战车需银600捷克尔，一匹马需银150捷克尔。同样，为赫特人和阿兰人的君王输送车马也是经过这些商人。